第53集，雷克萨。 前进，部落的战士，我们离得不远了。 格罗马什的声音穿透了战场的喧嚣，听到的兽人都振奋起来。雷克萨旋转着，用左手的战斧划过一个联盟战士的脖子，右手的战斧砍下来，把另一个战士从肩膀劈到了腰。在他的身边，战狼哈拉萨咆哮着冲了出去，巨大的嘴咬住了另一个战士的前臂。雷克萨听到了牙齿咬裂骨头的那种特别的嘎吱声，那人大叫起来，剑从手中掉落。哈拉萨松开了那只受伤的手臂，以闪电般的速度跳了起来，咬紧了那人的喉咙。他的战狼和他的主人一样致命。雷克萨望向一边，看到格罗马什地狱咆哮，战歌氏族的酋长正在挥舞着血吼，不断把敌人劈开。战歌的勇士们正在与他并肩作战，他们的吟唱和战斗的呐喊混合在一起，组成了死亡和毁灭的诡异旋律。雷克萨是少数不属于战歌氏族的人之一，但这对他来说再寻常不过。他没有真正的家族，至少他的族人莫克纳萨人没有一个加入部落，他们一直固执地保持着独立。莫克纳萨人的数量很少，一直生活得很艰难，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守住他们位于刀锋山的那片传统的土地上，保护它不受食人魔的侵犯。雷克萨曾经试图告诉他的父亲莱欧洛克斯，兽人们正在建造黑暗之门，他认为这是为四面楚歌的莫克纳萨人找到一个新世界的机会，但莱欧洛克斯看到的只是他的儿子没有留在他出生的地方去为保卫家园而战斗。他们父子的目标都是帮助他们的人民，最后雷克萨的选择被否定了，于是他跟着部落走了。现在部落是他唯一的家，然而他又总是与众不同。又一个人类倒了下去，雷克萨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他的身高让他能够居高临下地看到其他战士。格罗马什是对的，他们离黑暗之门不远了，在他和故乡之间大约有100多个人类。雷克萨咧嘴一笑，举起两把斧子，准备进行一场屠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幸运的天平总是在联盟和部落之间摇摆不定。最开始的时候，有过短暂的一段时间，联盟把他们围在相邻的一个小山谷里，但是对方的困阻并未持续太久。人类战士低估了被逼入绝境的兽人的意志，也低估了他们作战的凶猛程度。格罗马什带领着他的战士冲杀出来，获得了自由。他们在北方一个叫做斯通纳德的地方重新聚集起来，这是部落最初穿越黑暗之门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哨所。那片沼泽虽然充满了恶臭，令人不快，但至少有生命和水源。格罗马什率领兽人们摆脱了绝望，他们建立了斯通纳德营地，并通过突袭抢夺了联盟的供给物资，对其进行扩建，最终重新控制了传送门。后来部落和联盟对这里展开了反复的争夺，但是现在僵持该结束了。格罗马什已经决定是时候该回去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其他氏族过来援助他们，而联盟已经意识到他们仍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战斗力量，但他们的数量正在持续减少，相反联盟的人数却在渐渐增多。同时还有那个术士试图激活奇怪装置的谜团，他告诉格罗马什，这将产生一个护盾，以保护他们免受攻击，让他们更容易守护黑暗之门。但实际上那东西的设计初衷就是要毁灭，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有人打算抛弃他们，格罗马什不会让他的人民因为别人的背叛而牺牲。当格罗马什准备回去和策划这个阴谋的人当面对质的时候，雷克萨选择留在他的身边。 一个人类骑士骑着马向雷克萨冲来，他高高举起剑，盾牌横在雷克萨身前。但那个战士没有考虑到雷克萨的身高，雷克萨用一把斧头重重地砸在盾牌上，把盾牌砸进那个人的身体里，同时用另一把斧头把剑挡开。当骑手在马鞍上摇晃时，雷克萨举起两把斧头，让那人径自被斧刃穿透。雷克萨咧嘴一笑，发出一声凶狠的战争怒吼，猛地拔出战斧，从死去的士兵身上跨了过去。那匹失去了主人的战马调转头去，落荒而逃，躲开了哈拉萨那张牙舞爪的撕咬。雷克萨心想，有时候做个半食人魔还是不错的。在他视线的余光中，黑暗之门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他看到的景象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闪电，翻腾滚滚的尘埃云，猛烈拍打的海浪和分崩离析的大地。黑暗之门的帷幕中总是会显示一些门另一边的景象，所以他能在战斗中看见德拉诺，但他刚刚看到的不是他的家乡，那是一个噩梦之地。这时另一名联盟士兵向他发起了进攻，立刻将雷克萨的注意力带回到了战场上，他轻松地干掉了那个战士。但是离他一两步远的另一个兽人就没那么幸运了。那个兽人身穿术士的长袍，有着多数部落成员的绿色皮肤，不同于雷克萨棕色的皮肤，那是因为雷克萨直到入侵艾泽拉斯之前才加入部落，他可没有获得过古尔丹的恩赐。这里有好几个术士，他们中的有些人非常强大，但是他们的暗影魔法需要施法时间，而战局中机会总是转瞬而逝。两个联盟战士一起袭击了那名术士，术士的魔法使其中一人在恐惧中奔逃，但是另一名战士刺穿了术士的胸膛。附近的一个战歌勇士用一只尖笑着的棍棒敲碎了这个人类的头骨。现在这个术士踉踉跄跄，一只手压住自己胸前的血迹，他的皮肤已经开始变得苍白，额头上冒出了汗珠。雷克萨只是咕噜了一声，摇了摇头，他可帮不上术士们什么忙，而这个术士显然没有为战斗做好准备。这个动作引起了术士的注意，受伤的术士盯着雷克萨，他的脸上显出厌恶和轻蔑的神情，然后他踉踉跄跄地走上前来，另一只手伸了过来。 你个狗杂种，你不是真正的部落，也不是真正的兽人，但你马上就是了，你给我过来。 雷克萨盯着术士，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他在说什么？这个术士侮辱了他，还指望他去帮忙，他是疯了吗？但是当术士靠近时，雷克萨看到了术士的手指散发出绿色的光芒，一种罕见的恐惧感涌上心头。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不，这个术士不是需要他的帮助，他想要的是雷克萨的命。术士可以通过吸取别人的生命能量来治疗自己，这个过程的代价极高，治疗一个严重的伤口需要搭上一条健康的兽人的性命。这个术士的伤口是致命的，雷克萨试图往后退，但他被困住了，他身后的兽人和人类挤得太紧，他完全无法移动。他大声咆哮着，举起两把斧子，决定砍倒术士，而不是让自己白白送死。但是那兽人做了个手势，雷克萨便突然跪倒在地，无法言述的痛苦流过了他的身体。雷克萨痛苦地瘫倒在地，挣扎起来。 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了？啊？疼吗？不要担心，很快疼痛就会消失的。 术士轻声嘲笑着走进了雷克萨，他们离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他的呼吸让雷克萨的皮肤感到一阵发痒。雷克萨痛苦地瘫倒在地，挣扎着。术士缓缓地举起手，故意把那一刻拉得很长。 雷克萨看到术士离得更近了，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能量被从身上慢慢抽走，一股疲倦感席卷了他的全身。突然一声怒嚎刺透了痛苦的阴霾，一个巨大的黑影撞向了术士，那是雷克萨的战狼。 哈拉萨，不！ 术士有一瞬间的分神，魔咒被打破了，雷克萨重新恢复了行动力，但是为时已晚。他忠诚的战狼伙伴推开了术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术士的手碰到了哈拉萨那厚厚的皮毛。雷克萨惊恐地瞪大眼睛，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在他面前枯萎。那只强大的战狼在一瞬间缩成了一团，瘫倒在地，他的身体化为尘埃，很快就被风吹散了。术士站起身来，抖了抖身上的袍子，虽然血迹还在，但他现在已经行动自如，伤口已经好了。 感觉好多了，你的宠物刚刚救了你的命。 是的，他救了我，可是谁来救你呢？ 雷克萨肩膀用力，轻扭手腕，啪的一下，斧头划过一道弧线，猛劈下来，从术士的脖颈两侧深深地砍进了他的胸膛。这一击相当猛烈，术士一下子就被砍翻了，跪倒在地。斧头穿过了术士的身体，将他劈成了碎片，他瘫倒在血迹斑斑的地面上。雷克萨盯着尸体，不住地喘息，然后转过身，看向战狼死去的地方。怒火仍在他的心中奔涌，他跪了下来，把双手浸在术士那河满尘土的湿漉漉的血液里，停了一会儿。 我为你报仇了，我的朋友。尽管我希望你还在我身边。